广播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-6566-1566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68-5858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还是晴间多云的天气，阳光强烈，气温上升快，预计最高气温在38度左右，高温黄色预警中。天气晴晒，紫外线很强，中午前后减少外出，多喝绿豆汤，多吃新鲜的果蔬，冷饮应适量不可贪多，注意防暑降温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山区有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3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孟九公看了半天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催马往前，双手秉腕，余化龙满面陪笑：“啊，兄弟，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现在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你们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”实不相瞒，是这么一回事。孟九公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气的，我呀，大哥，你怎么能办这事儿？余化龙说：“你叫唤什么？你叫唤？你听我把话说清楚，你心里头就有个元顺帝呀。”你保他干什么？无道的昏君，你没看看元朝的江山还能有几天？10年前我就辞官不做了，你还为他赤胆忠心呢，早早晚晚叫萨顿把你害了。不有这么句话吗？大将保明主，寸鸟登高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你孟九公熟读兵书，也明白古典的事情，你保这个元顺帝干什么？要听我良言相劝，干脆倒戈投降，共保明主朱元璋，你的地位还能低得了吗？老百姓也得说你是好人呢，怎么的也能流芳千古，做点好事儿。这事儿你别犹豫了，我已经给你做主了。不行，大哥，这事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。余化龙一瞪眼：什么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！你既然要不答应，难道说咱们老哥俩还要变脸动武不成？说着话一抬腿，咯噔摘下一口大刀呢，是直奔孟九公。哎，这多好啊，自己的亲戚两个人伸着手，当然不是真打，都是赌着气。这孟九公还真不是余化龙的对手，也就10几个回合被余化龙轻舒圆背，哎，把他的战带抓住了，轻轻一提就把孟九公是生擒活拿，回归本地，往地一扔，扑通，好悬没把孟九公给摔死。余化龙把大刀往空中一举：你说 你到底是投降不投降？要投降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；不投降，我这一刀，那意思我宰了你。孟九公心里头也有数，心说你杀吧，你把我杀了，你妹子就守活寡，你随便。可正这时候，孟九公的俩儿子孟凯、孟红俩人一看，这还了得，哥俩赶紧飞马过来，甩凳立鞍，跳下坐骑，跪在玉化龙面前，老人家留情，老人家留情，我爹一时糊涂，这事儿好商议，好商议。当然了，余化龙是吓唬他，能真砍吗？孟红、孟凯把爹搀起来，找到没人的地方，一人仨一合计，爹，您别死脑筋了。开仗的时候，我们就觉着大事不妙。您想想，敌人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徐达分兵派将，让人来抢台平，事先必有准备。就凭咱们父子能挡得住吗？再者一说，这件事阴差阳错，业已成就，咱何不顺水推舟呢？爹，您拧着干什么呢？哎，俩儿子说话是好使，劝不了十几句，孟九公也就通了，把脚一跺，就依着你们的吧，哎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孟九公是大开城门，把常胜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余家妇女是接进台平。孟九公还给手下的战将开了个会，我呀投降了，保了明朝的皇帝朱元璋，有愿意跟着我的欢迎，不愿意跟着我的各奔他乡，每人赏十两纹银，再要抓住那咱就另算账。多数人都乐意投降归顺呢，当时换了旗帜，台平就归到大明的版图。军中正在祝贺的这时候，天也就亮了，突然有小校军兵撒脚入飞进来送信，说东北方向来了一支人马，看了旗号，乃是明朝的大将开明王常遇春领人马来了。常胜一听，吓得抖一耳战，抓住武进忠、武进孝和于天庆，我爹来了，我这怎么交代我？于天庆说，这你放心，方才向你下了保证了，这不太平府也拿下来了，也立了功了吗？你爹也不能强人所难，等见了面咱们再说吧。让武进忠、武进孝代表常胜亲自迎接。这俩小子领着1000人马往前走了没有十里地，正好碰上常遇春。那么常遇春在哪儿来呢？在双龙山。那父子天性关心可了不得，常胜讨令走了以后，常六爷把抓柔肠是坐卧不安呐、他深知了大儿子有能耐，可有一样，这个人忠厚老实，窝囊刁快废，像这种人领兵带队能不能胜任呢？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如何向夫人交代？常六爷坐不稳站不安，被军师刘伯温猜透心意了。王爷，你是不是惦记常胜啊？军师，您猜对了。我看出来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常遇春说，如果两军阵前不忙于派我出兵，我打算讨之令赶奔太平，如果常胜胜了，那就不用说了。倘若军前不利，我也好助他一臂之力。军师点了点头，跟大帅主公一商议，众人全同意，给常遇春5000人马，这才来到台平。在这路上，常遇春就听说 好像把太平府拿下来，怎么拿的具体经过不太清楚。常遇春挺高兴，心说我儿子有两下。哎呀，早知这样我何苦跑这么一趟呢？吩咐三军紧紧赶路，又往前走了一程，迎面正遇上吴进忠、吴进孝。这爷儿几个一见面喜出望外，吴氏弟兄先给六叔行了礼，然后禀报经过。要说这俩小孩一对都不是东西，说着说着就说歪了。六叔啊，您这个别生气，他这年轻人嘛，是不是呢，这个没有不做错事的时候。要说我这兄弟能耐可是不善，不善可是不善，这次打仗全凭着这脸蛋，要不是这五官貌相长得这么好，这仗赢不了。还娶了俩媳妇，这您别上家，别骂他，你要骂他，这他可受不了。现在他一听说您来了，吓得骨酥肉麻，这当孩子的就是一打二吓唬。常遇春那人多正，拼了个胡了八都，怎么的娶了俩媳妇儿？一想吴进忠、吴进孝，这不敢说瞎话。六爷心中是十分的不痛快，怪不得常胜不敢接我呢。闹了半天，其中还有文章。哎呦，六爷火旺上撞，一语皆无，吩咐三军速速前进。等中午还没到，大军到了太平了。孟九公、余化龙所有众人亮队迎接，把常遇春接进城中的帅府。这阵常遇春直气的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，老头子感觉到脸上乌光。大军进了太平，他也不管别的公事，马上就升做了帅厅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把常胜给我叫上来。他手下两员爱将王威、贾平，大伙一看呢，就知道情况不妙。常六爷那脸蛋子往下一沉，八个人都周不起来啊，满脸的杀气，把两个人吓得心里咚咚直跳。但是军令如山，哪个敢不听呢？王威沉着脖子往下喊了一声，开明王的令箭，常胜进江了。实质上常胜啊也知道坏了，脸儿也白了，浑身上下汗毛全炸起来，准知爹爹生气，吓得是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果不然，他爹叫他，常胜勉强抖擞精神，正阴亏抖战袍，迈虎步走进帅厅，喊了一声，爹爹在上，而常胜参见。说着跪倒磕头。按理说当儿子，那老子能不喜欢吗？但是公是公，私是私啊。常遇春是又爱又恨，把虎胆一拍，走，长沙，我且问你，你奉军师大帅之命来太平府断粮道，这仗你是怎么打的？回爹爹的话。而到这块没费吹灰之力，走马取太平，把粮道给断了，这有什么错？你还敢巧言狡辩吗？那孟玉环、于金培 这两个女人是怎么回事？说，他们爹爹息怒，而有下情回禀，他是这么回事。常胜在这跪着，把经过讲了一遍。常玉春越听越有气，没等常胜说完呢，六爷把他的话就打断了。冤家，你可知道军令如山，17条禁律54斩，身为官兵的全都得记熟啊。你身为大将难道不懂吗？这26款是规定临阵收妻掉头之罪，你还大言不惭在这跟我讲呢，休要胡说，小刀手，把常胜推出，杀！哎呦，大伙一看可吓坏了，哪个也不敢求情啊。小刀手往上一闯，打掉常胜的头盔，扒掉他的甲胄，抹肩头拢二臂，把他生捆上绑，手中拎着鬼头刀，推推拥拥把他架出去了。常胜一边走还一边苦苦的哀求，爹爹饶命，爹饶命啊，爹饶命啊。常玉春连理也不理，满营众将都吓坏了。在旁边站着的不但有王威、贾平，还有新投降的孟九公、于化龙、孟红、孟凯、于天庆，再加上明营原来的将官宝枪大将张兴祖、盖天都督朱亮祖众人。大伙一看这哪行，能眼瞅着常胜就这么掉脑袋吗？朱亮祖抢步起身躬身施礼，王驾息怒，卑职有下情回禀。常玉春瞪了他一眼，老将军，你是给常胜求情吗？卑职不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常胜是触犯的军纪，论理当斩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他也立下了大功，情有可原。这个事情还要求王家千岁网开一面，高抬贵手。常玉春一笑，老将军，你不要替他袒护了，这个冤家违犯军纪，我是绝不能饶恕，杀！常玉春要说认准的事，别人谁也搬不过来，而要把满营众将给急的连跺脚再搓手，是一筹莫展。特别是于化龙和孟九公这俩老人的心里是十分的不痛快，因为把女儿许配给常胜，他们跟常玉春是对门的亲戚，这把常胜给杀了，俩姑娘不守活寡了吗？听说这常玉春黑脸蛋子一沉，怎么这么六亲不认呢？这个人人情不透，言敬不尽呐！哎，哥俩有心玩命，但是又没有借口。人家常玉春说的不见准不对，初次见面又不好变脸，你说不变脸吧，眼瞅着这姑爷脑袋没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回头看见武进忠、武进孝，一瞅这俩小孩长得是鬼头蛤蟆眼儿，眼珠一转就有道道。孟九公就问， 你们弟兄怎么不给求求情？哎呦，老将军呐，吓死我们也不敢呐。那么些人求情都不准，我们俩说话能当个屁？那你们也不能见死不救。哎，有主意，我说您快想办法，必须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除此之外别无良策，是吗？孟九公和余化龙赶紧到了下面，按照五经中五经教给出的主意，把俩姑娘于金平、孟玉环给找来了，让这俩女将求情。这俩女将也豁出去了，这阵就得脸皮厚点，跟这公爹得辩辩理。再看两员女将换好了衣服，双双赶奔帅厅，一面走着一面说，公爹在上，媳妇这厢有礼。八名女将左右一分，两个姑娘跪下了。常玉春定睛往下一看，就是一愣。再看这俩姑娘长得如花似玉，美似天仙。哎呀，心说这就是我儿子临阵收齐的那俩孩子吗？长得可真不错。再仔细看，孟玉环和于金平都是傲骨英风，眼梢往上吊吊着，瞳孔放光，满身的武艺。常六爷就动了怜悯之心，尤其呢两个儿媳妇这一行礼，常玉春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，把六爷闹了个大红脸。你们是谁呀？媳妇于金平，媳妇孟玉环。哦，赶紧站起身来，公爹不必，我们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什么事情啊？孟玉环先说话，公爹，媳妇有一事不明，敢在台前领教。那你就说吧。但不知常胜将军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公爹应何将他问斩？当媳妇的不放心，特此讯问。常玉春冷笑一声，姑娘，因为常胜临阵收妻，犯下军纪，故此将他问斩。于金平说话，公爹，我看您杀的有点不对劲儿。哦，哪点错了？公爹请想，常将军奉命攻打台平府，主要是断粮台，这么大的军情他大获全胜，不仅得了城池，而且得了粮饷无数，就理应当给记大功一件。再加上我们姐儿两个给他帮忙，这才助他成功啊。那么大的王家来了，一句好话都不说，什么临阵收妻呀、违犯军纪呀，不问青红皂白就将他杀了，这件事是未免不平，应当奖励在前，惩办在后。再这一说了，临阵收妻也得有个原因道理，如果平白无故他就收了媳妇，理应当把他杀了，正因为他收下我们姐儿俩，他才免于一死，才立下大功，这个事情也要实际对待。您就死搬那些军纪，就非杀不行，这个事儿是于理交代不下去，要求公爹网开一面，将他饶恕才是。